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我叫吴耀，刚接手了爷爷留下的茶楼以及他的私人委托调查生意。我想找个帮手。在一个雨夜，茶楼门口出现一只娇生惯养却惨遭遗弃的白猫。 我靠，奥迪了不起吗？能不能有点素质？ 我能听懂猫的语言，因此我决定让这只白猫成为我的搭档。 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 你看出来了啊， 不是献殷勤， 想让你帮我找个人，我帮你三餐吃饱为止。 吃什么？鸡肉吗？ 我上网查过，总吃鸡肉不行，营养不均衡，吃猫粮吧，鸡肉算加餐。 天然粮，进口的。 行。 还要给我定期驱虫洗澡，这附近的猫都脏死了，浑身都是条子。 成交，不许再加条件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为了合作伙伴。 小家伙，这里可不适合取暖啊。我叫沈婷，是年薪百万的精英律师，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成了植物人。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猫，还是被遗弃的那种。 我叫吴样，你叫什么？ 你随便取一个就好了。 国庆。 能换一个吗？ 是你让我随便取的。那一周吧，怎么样？ 为什么是一周？ 因为国庆节公休一周啊。哎，吴一周， 我为什么要跟你姓？ 你吃喝拉撒都算我的，跟我姓怎么了？ 我叫胡一周，是一只猫，至少现在是一只猫。 质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